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 显示呢，年轻人和爸妈日常联系方式最多使用的是电话，达到43%。另外一个方式呢是微信，达到了32%。而52%的年轻人朋友圈屏蔽了父母。希望你回到工作之后，不要让亲情互动只限于假期那几天而已。 红茶不爱堆满，你身边伴，情侣一般，红茶杯。未领会心中爱恋，